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日子看似照常而过，但池小池与楼隐现在每日都必须去主神的仓库里逛几趟街，有商有量的选择要用回忆值兑换些什么，因为燕京华的回忆值可以随时随地产生，他们两个宛如一对镇守着印钞机的貔貅，基本不会产生什么选择困难，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分歧。某次池小池赖在一套卡机前不走了，他说， 我一整套卡里就差这一张高级卡了。 楼隐看着那张专门治疗女性卵巢囊肿的卡片无奈道， 你对这个干什么？上次不是讲好去对那个游戏机的吗？ 慢性收集癖急性发作的池小池道， 这套卡的花纹好好看，再说就差这一张了。 就是为了凑一套？ 嗯， 凑一套就开心了。 嗯， 老鹰便抬起手点下兑换按钮，将那摆在高处的卡片化作星流纳入二人的仓库之中。池小池随口道， 谢谢爸爸。 楼隐失笑，在池小池看不见的地方屈指轻轻勾了勾他的鼻尖，算作惩罚。旋即他轻咳一声，故意把声音压低，却压不住话音间的纵容。 走吧，我的小朋友。 池小池就这么被他牵走了。他后知后觉的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，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他怎么还是恶习不改，总爱在楼哥面前任性，越活越回去了。呸！不过他还是挺高兴把卡集齐了的事情的，只是回去翻阅卡集时，满脑子都是那声小朋友，让他总忍不住跑神，甚至有两次险些让燕京华的回忆值满了200，可以说非常不走心了。他们对了那张池小池一辈子也用不到的卡，又等了2天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在2天后兑换来了那台全新的老式红白机，打算放到两个人的空间里去。被两人购物欲感染的段书觉也下定了决心，打算专心去搞他的副业，并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告知了楼池二人。任务随时可以结束，两人即将离开，一些收尾工作也需得着手进行了。商议后，文玉京向赤云子辞行，说是要外出游历，修行几道。段书觉与他同出，却未必会同行。自己归期未定，若是书觉回转禁虚峰，还请师兄代为照拂。赤云子心中不舍，但既是为修道之事，他也无意阻拦，只反复交代文玉京要注意安全，万物再受伤。段书觉与文玉京一起下山复剑同行，走过了十几处大好河川，因为赏景，二位协助段书觉完成他最后的心愿。几月后一切事了，池小池与楼隐离开那日，段书觉的宏伟大业恰好完工。他拟了一封信，在河边呼来一条小鱼，叫他衔着信去寻叶继明，又回到客栈卧床躺好。他早已做好了别离的准备，然而当真到了离别关头，仍是心间发涩，难掩伤感。段书觉在自己的金带上郑重写道， 二位先生擅自珍重。 文玉京守在他床侧，抚一抚他的额头，替池小池轻声道， 山高水远，再会有期。 段书觉闭上了眼睛。文玉京起身向外行去，并替他掩上了门。外面恰是润如酥的春日小雨，将这东海之畔的小镇蒙上了一层清透如洗的水雾，身侧是奔跑避雨的镇民。而文玉京缓缓撑开他的碧色茉莉伞，仿佛与人共成一伞，飘逸身形，一步步消散在雾气之间。数日后，高烧退去的段书觉与叶继明在一处山明水秀的小山林内相见。惊蛰方过，天气回暖，山间重行岁岁有声，热闹的紧。叶继明收到他的书信，知道那一对活宝已经离开，忙不迭赶来约定地点，老远便在一棵树下看见了段书觉的背影。他头戴精致的青玉发冠，马尾梳得很高，发带迎风而动，一身素里柔蓝的衣裳被风吹动，勾出他高挑轻曲的身段，单手负于身后，数他腰间的时钟剑一般轻素，由见及人都是一流的君子之才。他正在专心研究一只打洞的穿山甲，叶继明笑道，傻里傻气的。他快步上前去，径直扑到段书觉后背上，腕上戴着的鱼鳞手镯发出悉悉嗦嗦的细响。 墨鱼 侧过脸去，看到他颈上戴着的蛇牙项链，叶继明心情更佳。段书觉向后拖住他的腿说， 你来了。 这是独属于段书觉的口吻，段书觉的眼神不是迟小迟。欣喜之余，想到那个已经离开的家伙，叶继明略有失落。失去了个可以谈天说地肆意对话的好友，也难免遗憾。但眼下还是他家小鱼最重要。叶继明一把掐住他的下巴，放肆地打量起来。 脸色不大好啊，怎样？思念本君成疾了？ 段书觉客客气气地说。 叶兄请自重，勿扰。 他越说自重，叶继明越觉趣味，勾着他的脖子就不放了，故意拿自己的半边脸去蹭他。 段道长，你说勿要什么呀？叶兄听着呢。 他眼下万字的黑色蛇鳞流光泛泛，蹭在脸上略感粗糙，但触感奇妙。最初叶继明只是想逗逗这条鱼而已，毕竟多日不见，也不知这死鱼在忙些什么，着实叫他想念的紧。谁想厮摸打闹一阵，叶继明便觉身子渐热，倒是愈来愈不肯放开姓段的了。初春之时，蛇类多易动情，新鲜梦朗之事再正常不过了。他用尖牙细细咬上段书觉的耳骨，下了点蛮力咬了下去。 不巧啊，段道长，你被我这条蛇缠住了。 段书觉脸颊微红，话语间颇多无奈。 缠便缠了，你还要与我商量吗？ 叶继明最爱他这种勉强的腔调。他仗着体软，双足不沾地，盘身转到段书觉正面，骑在他腰上，仗着身高优势逼段书觉仰视自己。 沐鱼，我想你了。 段书觉仰头看他，伸手扣住他的腰身，怕他滑落。 我也是。 叶继明有些出汗，声音也哑了下来。 想了很多很多年。 段某亦是如此。 我要你。 我也是。 短短几句话，两人便默契地达成了协议。叶继明抱住段书觉的脸，从高处亲吻下来。段书觉向前一步，将他推架在了树上。 与叶继明身上的淡淡烟味不同，段书觉浑身都是庄雅的檀香气，有种天然的距离感，仿佛凛然不可亲一般。叶继明却能轻易欺近他，这样的爽感叫他想一想便觉得后脊发麻，越发轻得浑然忘我，恨不得把这条鱼张口吞下，放在腹中好生储藏，谁也不给看才好。然而渐渐的，叶继明觉得有些不对。段书觉又冷静又温柔的剥离汲取着他周身的气力，指尖若有若无地扶住他腰腹的七寸处，有节奏的按压。方才他身上的酥麻感大半竟是来源于此，他原本的地形优势竟渐渐荡然无存，唇齿间攻城略地的换成了对面那条看似端庄又矜持的死木鱼。叶继明哼了两声，被亲得又舒服又不安，双手发力去推段书觉的肩膀，却惊愕发现那劲瘦的胳膊竟是力大无穷，任他推拒扶着树侧纹丝不动。哼，那穿山甲看了一会儿热闹，见势不妙，偷偷从打好的洞里溜走了。叶继明七寸瘦肌，半面身子趴在段书觉身上，腰越发直不起来，被亲的眼泪都下来了，喉间不住发出细碎的呜咽。忍无可忍之时，他将牙腔内注入能致人麻痹的毒液，打算劈头盖脸的把段书觉喷个半身不遂。孰料段书觉温软舌头轻轻一勾，不偏不倚地堵住了他的毒囊。那毒腔是他口中隐秘之处，最是不能轻碰。叶继明模糊地啊了一声，声音也被段书觉尽数咽下，直到叶继明被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了，伏在段书觉肩膀上喘气，段书觉才松开唇，飞红着脸颊温声解释道： 我来前吃了解毒丹的。 这条杀千道的鱼。 当他感觉到段书觉拖着他的腰去解他腰带时，叶继明头皮都炸了。叶继明又气又委屈，虚弱地吼道： 你们正人君子还会脱人裤子的吗？ 段书觉想了想，一把将他的裤子从中撕开。段书觉附在他耳边慢条斯理地解说： 池先生曾教我行事要果断，想做什么便要做，勿要耽搁时间，虚度光阴。 叶继明真想劈头盖脸喷他一脸毒液，可刚才那波毒液被生生逼了下去，要想再生毒液又岂是那样容易？段书觉抬头看他，颈上的蛇牙项链微微晃动着，脸颊微红，却足够专注地望着他，像在等一个点头。这眼神立时让叶继明心酥了，偏过脸去狠狠骂了一声，闭上了眼睛，算是默许了。他为着自己的心软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接下来他骂了整整半日，其实他也不是那么生气，只是骂出惯性来了。但是姓段的着实可恶，将他压在树上高高架起，不许他双腿着地，百般欺凌不说，更可气的是这造孽的黑心鱼还不叫他骂个痛快，偏在他最舒适的时候止了动作。叶静明觉得自己是被气晕过去的，